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虽然呢京都议定书呢就隔而家呢哇眨一眼呢就已经成18年了。正所谓即係我哋中国人最兴讲嘅18年后又一条好汉啦咁样即係我以前係唔明呢句说话嘅即係僆仔嗰陣时。大大下我而家开始明啦因为年纪大呢你会发觉原来18年真係又即係眨一眼又过啦。咁即係讲得难听啲呢即係如果你信呢个生死轮回嘅嘢呢、 嗯、 真係一腔热血或者乜嘢事係咪即係你去救国救民也好你冲动喺街市同人打交也好卜一声俾人斩死咗。其实如果你投一胎 ,18 年后你已经有一条好汉嚟㗎啦。即係呢个呢你冇咁嘅年纪呢其实你系冇个 feel 嘅。即係比如 Jeffy 我讲俾佢听佢而家呢喺理性上明我讲乜、但佢感性上呢係冇呢种 feel 嘅。係咪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先系得17岁咁我同你讲到你一定冇 feel 啦係咪 ?18 年后咁就斩埋18年。但係都係要講返京都議定書點解因為其實佢就第一個嘅國際嘅協議佢叫 Kyoto Protocol 啦我講過啦 ,Protocol 呢個字呢以前就好少人識嘅呢個係外交禮節嚟嘅 ,Protocol。咁但係自從呢個 IT 一路蓬勃呢、人類進入呢個信息嘅社會信息世紀呢咁個個都識 Protocol 啦 ,Protocol 一般呢就指咩呢就原本佢係喺電訊度嘅後嚟引申到電腦嘅就係、即係都係同電腦化嘅電訊呢就係、一部電腦同另一部電腦點樣溝通。嗰、那個溝通呢有時我哋叫 handshaking, 叫握手咁嗰個咁樣嘅程式呢就叫做 protocol 啦其實佢係借用外交上嘅一個咁嘅字眼咁而家係人都識啦咁但係呢嗰度叫京都嘅 protocol 啦好得意呀咁佢講乜嘢呢其實有一樣嘢最重要嘅佢有一個原則一個原則同埋四大支柱一個原則就係共同但係有差異嘅責任、common 佢英文就係 common but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係 咪好有道理嘅。咩叫 common 呢就係話喂呢、這個大氣層係冇邊界㗎嘛。二氧化碳係唔會理你嘅國界之分㗎嘛。佢排放咗出嚟佢就四散到成個大氣層都係㗎嘛分布到周圍㗎嘛。咁所以佢製造出嚟嘅呢個問題就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係大家嚟去承受嘅你冇得避嘅。咁所以係大家要去對抗呢個咁樣嘅威脅呢呢個係一個共同嘅責任、common 嘅。但係 differentiated 喎、differentiated 呢個就係叫歷史責任嘅問題啦係咪就係話喂咁而家大氣層入面多咗個二氧化碳搞到而家個天氣變曬仲帶嚟咁多個災難。咁究竟主要係邊啲人擺上去嘅呢即係講真如果喺國家層面你話係嗰啲富裕國家擺上去呀定係啲貧窮國家擺入去呢 咁好明顯 一定係富裕國家啦。咁就算一個社會入面究竟係啲有錢人擺入去多呀定係啲窮人擺入去多呢一定係啲有錢人啦係咪咁當然嗰時佢都唔係去到社會層面佢講國家層面先啦。咁所以就話呢啲所謂先進嘅即係西方嘅工業發達嘅先進國家啦亦都係富裕國家呢係一定要肩負起佢應有嘅責任帶頭嚟去減排。咁所以當其時呢一個議定書入面呢有一個好重要嘅附件就叫附件一。當然佢仲有附件二呀三呀咁啦但係附件一呢就列出咗呢當其時如果冇記咗大概27個國家咁上下啦即係總之一紮國家就係呢啲西方先進國家亦都係最先進入工業革命嘅。所以亦都係即係大量燃燒呢啲咁樣嘅化石燃料嘅。就話佢哋呢先至係要佢哋係要呢個遵守一啲約束性嘅減排目標我哋叫 binding 嘅 reduction target, 即係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咁當然唔使講啦就梗係包括差唔多即係歐洲啊英國啊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西班牙嗰啲啦咁美國啊加拿大啊嗰啲啦全部都要嘅全部都要。咁但係呢另外呢附件一呢啲國家以外嗰啲呢佢哋就係只係需要應承我哋會努力減排。但係佢哋係冇約束性嘅減排目標嘅。咁當其時就當然係包括呢就係中國啦印度啦巴西啦好多呢啲咁嘅國家啦仲有好多嗰啲發展中國家唔使講啦。咁但係當其時美國啊你知唔知道就係好多特別喺共和黨即係國會入面呢佢就係攞住呢樣嘢。佢就係話發展中國家唔需要遵守任何嘅呢啲減排承諾即係約束性嘅唔公平所以我哋唔應該簽。哇真係過鬧嘢。因為呢我講一啲事實俾大家聽啦。 有人計過，譬如直到2005年呢、啊、即係10年前呢、人類擺喺入面大氣層入面令到大氣層多咗嘅二氧化碳呢、啊、當然其實我哋都唔計嗰啲被地球所謂超時工作加班吸收咗㗎啦，因為有啲已經俾海洋啊、俾土壤啊、俾即係樹木啊吸收咗啦。咁但係有啲吸收唔曬，咪剩返落嚟囉，剩返落嚟，所以嗰個水平咪升高囉。好啦，而家即係話我哋淨係睇嗰個水平啫，或者我哋叫 concentration level 啊，咁而家多咗個二氧化碳呢，有人計算過呢，就話起碼有 28% 呢係由美國擺入去，即係直到2005年為止啊。咁、啊、當然過去呢十年呢個形勢有變啦、啊、因為有即係都幾大部分就係由中國啊、印度啊、巴西啊嗰啲擺落去啦、啊、但係始終嗰個比例嚟講都係細啲嘅，即係有 28% 淨係美國一個國家喎、啊、咁其他嗰啲仲係歐洲添啦，唔使講啦，亦都包括埋日本喎、啊、好啦，咁就第二呢就係話你而家、去到97年啦簽署嗰陣時，其實美國係世界上第一個排放國，即係佢排放嘅量呢，我都講過啦，即係三番四次，美國嘅人口唔到世界人口嘅5%，佢而家係3億，而家世界人口73億啦已經，係佢個即係零頭咋。但係呢佢喺呢個20世紀、特別係下半葉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係佢嘅經濟起飛啦，美國嗰陣時嘅排放呢是長時間呢，即係以每年計啦，係佔咗世界差唔多係四分之一，好犀利嘅長時間。頭先就28就唔止四分之一添啦，但係28嗰個係累積性㗎嘛、即係歷史性㗎嘛。但係呢個如果我哋就算計每年計呢，有好多年呢，即係啲人計過啦，美國呢唔到5%嘅人口係佔咗25%嘅排放。好啦，而家嚟講佢係低咗、其實唔係佢真係少咗好多喎，只不過係其他人多咗，係啦，即係個比例上佢咪低咗囉，係咪，因為個總量大咗嘛，因為嗰啲發展中國家而家排放多咗嘛。好啦，咁仲有呢第三就係話，如果最重要睇下個人均、就係話中國確實呢喺大概2008年呢就已經超越咗美國作為世界第一排放國啦、但呢個超越呢佢個經濟要起飛啦，但你要睇下佢除返個人頭 per capita。per capita 嚟計呢，美國而家最新嘅數據，佢有一段時間我嗰陣時一路睇啦，我十年前已經開始睇啦，嗰陣時美國呢係差唔多係20嘅，即係每人每年呢排放呢接近20噸嘅二氧化碳，係公噸呀。咁但係而家呢即係佢又即係有啲地方佢又搞節能，但係呢佢有啲地方呢亦都係發展呢個可再生能源咁啦。咁所以而家佢係18點幾、即係每人每年18點幾噸。好啦，我哋香港幾多講，我哋香港我哋係6噸、差唔多，有時多有時少，但平均我哋係6噸。咁所以其實我哋係美國嘅三分一喎、好啦，但係中國呢，我記得我十年梗係講人均啦，即係除人頭嘛，除人頭嘛。咁、中國呢其實我關心呢個問題嗰陣時，即係十年前真係睇數據呢，其實中國講緊嘅呢係真係3噸4噸嘅啫。但係而家中國呢即係近呢十年真係翻天覆地呢，其實佢已經係接近香港了。即係接近6噸啦，中國都，所以而家真係回歸我哋連二氧化碳排放嘅人均呢都同大陸係睇齊咁滯啦，大家、即係我哋以前係高過大陸嘅，而家大陸追上嚟啦，咁追上嚟呢，但係都仍然係美國嘅三分一啫喎。二、印度，雖然印度嘅人口真係好得人驚啦，你打開個地圖睇下，其實佢嘅面積係細過中國㗎嘛，但係佢而家嘅人口呢，佢話就嚟會超越中國，真係好擔心啊。但係印度呢其實佢嗰個真係工業化呢個起飛係好遲啦，相對佢而家呢係講緊一點幾噸嘅，一點幾喎、我都講過兩年前定三年前啦，可能海燕呢、個超級颱風將菲律賓打到散曬，死咗6000多人，萬幾人失蹤，即係話有分鐘係20000多人死咗。菲律賓啊嗰、那個人均一定係唔夠一噸，係零點幾噸嘅啫，但係死就死嗰啲人先，係咪？咁所以呢個呢就是、我哋叫氣候公義嘅問題啦，叫 climate justice 嘅問題。咁仲有第四個因素啊，就係、話喂，如果你係講你個富裕程度同埋個科技水平美國梗係執世界牛耳啦。咁即係話如果你話要對抗呢個全球暖化，你係要發展啲新科技啊，點樣嚟去減排啊，係咪係發展可再生能源啊，或者節能一樣嘢都好啦。喂，美國係責無旁貸嘅。因為你係財雄勢大，你最富裕，同埋你嘅科技係最高嘅全世界，係咪？咁所以你應該帶領，但係 即係頭先我講曬咁多咁多嘅理據，美國係一啲都唔熟，仲不得已喎，克林頓卸任啦，嚇、啊，本來就戈爾出嚟選噶嘛，咁啊爭啲其實佢選到噶，都話如果你計票數咧，其實戈爾係最多嘅，但係就係因為美國一個好特殊嘅嗰個選舉制度，嗰啲選舉人票嚇，咁、啊、樣咧，卒之就俾呢個布殊仔，佢老豆已經做過美國總統啦，老布殊，而且又係打咗伊拉克啦，嚇、啊，嗰陣時叫 Gulf War 啦，咁但係點知呢、這個布殊仔上任冇耐嚇？啊又再打伊拉克嚇、啊，真係死幾多人咧？好啦，咁但係我哋未講打伊拉克，因為佢打伊拉克2003年嘅，佢上任咧應該係2001年。佢2001年咧，大家知道佢一上任唔夠一年咧，就9/11啦嚇，即係世貿中心兩座就咁樣，即係俾個飛機兩架飛機撞到散曬，死咗幾多人咧？其實我都幾相信，如果當時係戈爾做到總統咧、 嗯， 應該唔會有9/11嘅，因為佢。布殊仔呢啲就係典型嘅鷹派啊嘛，佢鷹派咧，佢直情係撐以色列咧，係、 嗯、 撐到行啊嘛，咁所以咪喺中東嗰度咧，咪就令到好多呢啲咁樣嘅阿拉伯嗰啲嘅宗教嘅狂熱分子咧，就激化咗佢， 要用極端嘅方法，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你呢個即係大惡魔啊，佢叫 Great Satan 啊嘛，美國就係最大嘅恐怖分子，咁佢話我。正規軍我冇得同你打，即係唔好話同美國打，同以色列都唔夠以色列打啦。美即係以色列嗰啲武器幾精良啊，係咪啊？其實以色列係有核武噶嘛，不過冇即係冇人講呢樣嘢啫嘛，所以咧，佢唯有就用咩啊？就用恐怖主義、恐怖襲擊嘅手法，就出咗9/11。咁但係 B4/9/11啊，呢個布殊仔上咗台啊，張凳都未坐亂啊，佢就已經正式嗱，因為克林頓當時佢只係冇攞俾國會嚟去 rectify， 但係佢冇話嚟去推翻佢啊嘛，即係冇話退出啊嘛。布殊仔上任幾個月啫，依家係2001年3月，佢直情就係話我哋退出，即係我哋唔會係即係參與呢個京都議定書噶啦。咁、 嗯、 所以嗱，後嚟我講個古仔就講到咧，俄羅斯做咗英雄啊嘛、 嗯。 但我記得俄羅斯做英雄咧之前咧，其實都同我哋中國有少少關係嘅，因為好似之前咧就係、朱鎔基當時嘅總理咧就出席南非嘅一個地球峰會啊、嗯，一個 Earth Summit 又係佢喺嗰個。會議上咧，我好留意嘅，因為我都話我跟呢啲嘢，我好有敏感啊。我睇新聞，你哋完全唔為意啦。佢竟然咧，好似喺就嚟係閉幕嘅時期，喺個會度咧，佢話雖然美國啊作為一個帶頭嘅排放國，係冇呢個 rectify 到啦，即係冇簽署啦。但係我哋中國咧，我哋都係會願意簽署，因為嗰陣時佢係未簽署嘅。雖然中國係唔需要遵守任何約束性減排目標，但係佢因為嗰陣時佢唔憤氣美國唔簽嘛，所以佢咪唔簽咯。但係佢當時就係、是。朱鎔基出席個峰會，佢話：我哋都會簽嘅咁。咁但係呢個象徵意義大， 即係佢話係有個約束性，即係自己約束。 唔係，係佢自己約束自己啫嘛。佢唔需要承諾俾呢個大會啊嘛，係嘛？咁但係佢話我哋都正式簽署。咁、可能咧，俄羅斯睇到中國頭，即係覺得係喎，攞、個彩都好喎、咁樣。咁、俄羅斯佢就真係咧，佢好似係2005年嗰陣時就簽署，一簽署咧就嗰啲簽署國嘅總排放量咧就大過全球排放量嘅三分二咧。卒之京都議定書先至正式嘅生效，7年之後先生效。咁啊，7年之後生效咧，就喺歐盟咧就最積極啦。佢2005年咧就開始推出個第一個叫碳排放機制，叫做 Carbon Trading Scheme。佢最先叫 Cap and Trade 嘅 Cap 就即係話咧封個頂 ，Trade 就即係貿易嚇。咁啊 Cap and Trade， 不過後嚟咧通常就叫 ETS， 叫 Emission Trading Scheme。所以而家個個都叫 ETS 嘅啦。咁佢就話咧就有啲叫碳。排放嘅額度啊，或者叫碳排放權，叫做 emission rights 咧，原來可以咧，淨係一個市場，好似股票市場咁樣咧，係買嘅咁樣。咁但係佢最先衰在咧，佢係因為要照顧呢個歷史嚇嘅、包袱咧，佢就唔係真係將呢啲所謂排放額度咧係攞出嚟拍賣，本來應該拍賣，佢就叫 grandfathering 啊，好有趣啊 ，grandfather 本來解祖父啊嘛。佢早輩意思即係話咧，佢係要認可就話你而家有好多嘅大嘅企業咧係排放得好厲害嘅，咁我就俾咗啲排放權嘅證你先嚇、因為如果唔係你唔掂啊，你即刻要執笠㗎啦咁樣。咁、所以嗰當時咧就免費俾佢哋，但係俾咗佢哋咧，然後之後佢哋可以買賣嚇，咁、於是反而嗰啲人就發達啦，即係嗰啲企業就發咗達。咁但係佢2003年去到2008年咧係一個試驗期嚟嘅，咁2008年之後去到2012年咧，咁就係一個第一個正式嘅。咁原來2012年到而家咧，又係第二個嘅，即係佢已經即係過去嗰10年咧，就係嚟去搞呢個所謂碳交易啊嚇，即係嘅機制。咁但係個成效，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咧，其實係有， 其實整個歐盟呢嗰、那個排放呢係有降低到嘅，尤其呢個最大嘅一個功臣唔使講就係德國，德國啊，咁但係呢其實係不彰，即係嗰個減排嘅、啊、所以我講講不彰呢，我都要講返京都議定書嗰個所謂約束性減排目標呢，其實係咩目標呢？講出嚟真係唉，你都啼笑皆非呀。佢原來佢係咁講，佢話呢個所謂附件一 Annex One Countries 呢，佢就要求呢扎國家喺嗱、你唔好忘記佢簽嗰陣時係1997喎，咁佢就話要求佢哋去到2012，原來佢呢個咁嘅議定書呢係15年嘅，即係當時即係你過咗15年都好耐啦，係咪？但係你知我哋而家睇返轉頭，唉，眨眼又過咗啦。好啦，佢就話去到2012年失效之前呢，即係當然佢諗住會續約㗎，但係總之我哋去到嗰個最尾嗰年呢，就係所有呢啲咁嘅國家附件一國家呢，希望當時嘅排放呢就能夠減低到呢一個基準年，就係1990嘅5%或以下。 嗯， 即係話呢，你本來呢就應該如果按常理呢個排放量就只會增加㗎啫，但係佢話唔增加不得已，去到2012年呢就應該拉返到呢係1990年嗰個排放水平嘅 95% 或者更少，即係 5% 以下就咁解嘛。